各位斯打， 各位巴打， 大家好，欢迎收听 《欲火街头》。 小口都有少少嘢想分享，就系、是、见到好多男仔 friend 一讲起咧，个个都好似当自己阿拉丁啊，做女嘅神灯啊，即系捽得出个蓝精灵出嚟，系冇可能有啲咩事。 我哋期待捽咗啲咩出嚟？ 即系好难。有啲咩出嚟咧？即系你捽啲捽对波，你点样挖粒链？你唔会谂老泥啊？你唔会有啲咩出到嚟？ 捽神 灯。系咯。有多系真系，同埋周星驰嗰啲谂下啲八爪鱼，好拎似吸盘咁样，好似要啜啲唔知咩出嚟咁样样， 吸咗你啲毒出嚟。 好同情啊！十一头先嗰种，嗰种叫咩啊？嗰种感觉叫冇卵用嗰种感 觉。我系当归， 我系阿西， 我系阿饼。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世界之大，名人众多，你又认识多少个他们的故事呢？今日就由我带领他们到佐敦华坊，介绍给你们认识一下。 没有困难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人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好，第四集佐敦画房。咁今日请呢个朋友嚟呢，就我点样形容佢呢，因为我太细个就识佢㗎啦。唔好话我一个人形容啦，即係好多识佢嘅朋友呢淨係用两个字去形容佢嘅啫，好人。咁究竟呢个朋友系咩好人呢，就係、是、其实我应该唔好用朋友，我应该用即係我最尊敬嘅其中一个朋友，贝君奇先生，你好你好。 喂呀 喂先。咁今日真係好多谢你上嚟，因为你知啦，你嘅忙碌程度呢就真係不得了啊，即係我难得我约到你，我记得我约你都差唔多成个月前先约到你，因为你即係功绩系实在太多，特别喺体育界方面就直头系人都知道你系即係体育界嘅功绩王咁仔。咁所以呢即係约得你嘅时间亦都真係好辛苦同好闯啦。咁啊今日真係好多谢你咁辛苦百忙抽个时间上嚟俾我细佬访问你。嗱，我哋好直接嘅，即係做呢啲访问呢，咁啊首先就係即係我哋都要介绍下俾啲朋友仔呢，想话一话俾你听，我哋呢度听众们嘅年龄层呢大约呢就係啲八九十嘅。即係当然啦，好似我哋啲年纪都有嘅，但如果你偏向取向都係啲八九十嘅。咁所以呢可能呢唔係咁多人呢会认识你。如果有睇足球嗰啲呢就好难唔认识你嘅。留意本地足球一定知道㗎啦，咪先公民嘅班主咁一定係贝老板你啦。咁但係如果唔係足球嘅朋友呢，佢哋未必会清楚。同埋因为呢我哋而家节目国内嘅朋友呢都会听到。咁所以呢要简单咁介绍一下啦。嗱，我呢就知道你係宁波人嚟 㗎。冇错冇错，宁波人。 宁波人嚟嘅。咁其实好简单嘅啫，我就系想维基百科攞咗啲嘢之后问你一次嘅啫，系咁简单。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啦，就原来咧你做过 教師㗎喎。我睇啲資料就係咁睇啦，咁佢話你曾經即係做過樹日小學嘅教師㗎喎，咁其實你讀書係喺香港讀定係喺國內讀嘅呢？ 讀書係香港讀嘅、叫做學華中學，喺一間愛國學校，當時叫做 愛國學校， 即係左派學校啦。 哦，唔係，我知道其實學華中學呢，以前我細細個住同佢個距離就好近嘅，我以前住蒲飛路，咁其實蒲飛路呢就係喺薄扶林 道下面， 系啦，行落去。 青年台 啊，以前我記得嗰度咧就係有個老班先師嘅廟啊，係嘛？啊，老班先師廟喺嗰度嘅。 漢華中學就喺老班先師廟旁邊。 係啦，冇錯冇錯。咁而家漢華中學就好似搬咗落去 小西灣。 小西灣冇錯啦，小西灣嘅嚇。咁 你都係校董係嘛？ 我係佢嘅信託人叫做。 哦，信託人哦。啊，哦咁樣喺漢華中學讀完之後，咁跟住之後就教書咯。 係啦，冇錯，係一間樹人嘅小學。系嘛，咁教咗三年书。 哦，啊，咁点解要教下书？跟住我睇啲资料嘅咋，即系坦白讲，我虽然你识你咁耐，我好少问你啲生平噶嘛，系咪先？你啲过往嗰啲咁，但系我睇翻啲资料就系、是，你又做过海员噶、哦，去行船噶、哦。 冇错，因为当时觉得教师嘅范围比较窄，如果能够行船。當時坐飛機都好難嘅，因為當時社會環境係比較落後嘅，咁、咪能夠出外哇見識多啲，行船係最好一條路嚟嘅。 係、 呢個係 以前香港都好多人去行，即係所謂嘅做海員，即係行船啦、 冇錯冇錯， 都叫行船。 喺七十年代係海員全盛時期，因為當時全香港有成三四萬海員嘅、直到而家。剩翻個海員應該得三四百嘅啫， 係啊，而家就我諗比較少啲啦。咁同埋其實以前做海員嘅即係生活，或者佢有即係佢有冇啲基本要你具備嘅條件先可以做呢樣嘢？ 因為梗係要咧，要有專業嘅訓練啦。因為我就做無線電生啊，即係做通訊嘅。 哦， 係我哋嘅俗稱叫做飛電。 哦， 咁啊要喺無線電學校讀完畢業考咗牌先至可以上船。做呢個職務嘅。 哦，你讀電子係咪先？ 其實都屬於電子嘅部分、 哦， 因為我哋叫做航海通訊。 哦，航海通訊係係。 咁其實當時理工叫做香港工業學院嗰時都有一個課程叫做航海通訊嘅。 哦。 佢要求都幾高嘅，要英文。 係咯係咯，你要溝通。 地理啊，好多要都要合格嘅。 哦。咁因為我哋以前嗰啲就見到譬如叫行船嗰啲，有啲海員嗰啲可能真係做啲，即係同其實你嗰個就唔算係海員喎、 海員海員海員肯定，只不過佢即刻嘅分 係啦，你個高級 高級同低初級海員啦，我哋初級嘅所謂服務生啊，即係 mess boy 啊， 哦係咯係咯係咯， 水手啊， 係啦水手啦、啊。 Carpenter 即係木匠啦，嗰啲就唔同部門機房嗰啲加油員啊， 咁、當然係咯，當然你嗰啲係高級好多啦，你嗰啲即係高科技嚟噶嘛，嗰陣時 嗰陣時都叫做技術人員啦。 係咯係咯，通訊嘅嘢以前真係好高科技噶嘛。啊，跟住原來你又真係翻咗嚟之後就做過一個無線電學校嘅校長。 係冇錯，我做過就喺旺角大教授行出嚟有間叫做官德。无线电专科学校嘅， 哦，我有啲印象啊， 教 都好耐下噶啦， 教航海专业人士嘅专业人员嘅， 哦，即系嗰阵时候你系翻咗， 我翻咗嚟， 翻咗嚟， 我做支持下两年校长嘅， 哦，咁样啊，咁啊，当然啦，如果讲得最长久嘅就即系亚联工程就应该大家都知啦，我哋都唔紧要，我哋都唔怕卖广告嘅， 差唔多廿七八年噶啦， 系咯系咯系咯。我睇資料就話八七年啦，咁但係即係我印象就真係好耐，所以我都唔記得咗係幾時開始啦咁樣嚇。咁啊做啲工程上嘅嘢啦，係啦。咁其實亞聯工程都好出名㗎啦，即係因為我自己係做工程嘛，咁所以我哋更加 喺裝修行業嚟講，亞聯都算有一定嘅知名度啦。 當然啦。咁另外嗱，我挖少少一日，其實呢度對啲資料咧唔夠我有啲知道詳細嘅。即係點解你會做工程咧？即係突然間有啲人會問下，或者睇到咦你行選無線電，點解會走咗行工程嘅咧？ 其實如果你唔行選嘅話，都要揾份工作有前途嘅工作。咁當時我會覺得，咦，做裝修啊，做室內工程都幾好喎、呢個香港當時好發達， 係 呢個行業有機會俾我哋發展係嘛？咁我重新再嚟過咯。啊，唔行選啦，既然要結婚，唔想漂洋過海咁係嘛？ 係啊， 咁做工程都係一個好出路。咁我一面。教無線電一面就學做工程啦， 咁、 做下自己做老闆。 但係以我所知，其實我啱啱想問呢個問題，兜翻個圈想翻嚟就係講話，因為我知道即係一個好出名嘅設計師啦， 贝月铭先生啦、啊。咁贝月铭先生好似同你有关系，我成日都以为系咪因为呢样嘢而你走去开一间公司嘅、啊？ 其实完全冇关系嘅，佢一个世界上最著名嘅建筑师，因为相当出名。咁我偷咗嗰啲光就系话，喂。阿贝生，你系唔系佢嘅亲戚啊？系咪佢侄辈啊？ 系啊，因为传咗好耐，即系呢个 好多人都咁讲。你做工程做咩？同佢 系啊系啊系啊， 都同一个行业。咁其实我就同佢冇亲戚关系嘅、哦，只不过我同佢堂妹啊林贝月嘉咧就好老友嘅。 哦， 我哋香港妇女界最出名嘅主席 冇错， 林主席 系嘛？系系林贝月嘉主席。 其实就。林太 系 林贝月嘉成日话啊细佬细佬 系啦嗱呢个今日真系嗱今日呢个揭开咗个谜，你知啦，你都系我哋嘅所谓嘅长辈啦，咁我哋都系细辈份啲。我哋一开始嘅时候有好多人介绍咧，就话诶佢系啊林贝月嘉个细佬啊咁样，咁我话哦系啊，咁即系我一路都认知性就系觉得系诶哦系啊林贝月嘉个弟弟啦，咁都我成日都以为系因为好多人都 好多人会咁谂法，系咯，而且阿林太成日话啊细佬细佬咁， 系啦系系，我又见过真系林太同你一齐嗌你细佬。 其实只不过大家同姓三分亲 哦，咁样 林太真系一个前辈， 哇、哦，咁当然啦， 做好多社会公益嘅知名度系相当高嘅，系嘛？ 哦， 做过全国政协啦，做过立法局议员啦， 哦，系啊系啊，佢妇女界就即系大家都系啦，冇可能唔认识佢啦。 所以个家姐嘅时候咧，我前两年都去探过佢大佬啊， 系啊， 佢大哥，佢、哦、大佬叫做贝勒文啊， 哦， 唔系贝勒明， 哦， 喺夏威夷。旅居夏威夷嘅，九啊出头啦，咁但系非常精神嘅一位， 哇，系咪即是佢大过林太噶咯？咁即系， 佢大过林太， 系咯，九啊岁都大过林太噶咯。 阿贝伦文系大过林太嘅， 哦，咁样， 喺夏威夷居住。 啊，咁嗱，今日就真系我哋呢个访问啊，真系完全系冇嘥到啦，起码了解阿贝生你。再深一啲啦，好啦，喂，講翻即係我認識你嘅時間啦，咁一定係喺足球裏面認識你啦，咁我就好細細個就即係見到你啊嗰陣時喺漁院啊幫手啦，即係首先你啲威水史咧就即係有排數嘅，第一節想同你討論咗呢個話題先，嗱，因為好多資料上面都會咁寫，咁或者呢個亦都我聽啊，以我聽就係喺九七之前就聽得比較多，就或者即係七八十年代就會多啲，就會認定咗一啲人就係、是左派商人，如果呢個統稱，我相信可能表姐之中，大家都會可能覺得就係我哋都認識嘅，亦都走咗嘅阿霍先生啦，嚇霍英東先生啦。咁我相信呢個就係一個好標籤得好緊要嘅一個左派嘅商人啦。當時俾人認為啦，咁當然佢亦都好多故事啦。我哋今日都冇辦法去一咁去講啦。咁但係去到九七之後咧，啲人就會將呢個統稱就改咗啦，就唔係叫左派商人啦，就叫做愛國商人啦。咁我想首先問咗之前嗰啲先，你九七之前，譬如七八十年代人哋咁樣統稱你嘅時候，你有冇啲感覺係點樣咧？即係如果你感覺 啊，其實用左派嘅名稱都冇乜所謂嘅，因為當時九七回歸之前，我哋左派嘅都叫做愛國愛國校啦、愛國商會啦、愛國人士啦，都係用呢個字嘅啫。其實九七回歸之後。突然愛國嘅人就非常多啦，就是、全部都愛國嘅。 咁啊， 其實回歸啦，其實大家都愛國嘅啫，愛國愛港啦，咁係嘛？咁其實左派呢個字亦都唔可以話係貶稱，人哋稱呼我哋為左派學校啊，左派人士啊，咁都冇所謂嘅。咁我自己係左派商人，因為一早就加入咗嗰個中華總商會啦。我係佢嘅會董，咁啊，亦都係香港。中華出口商會的副會長，咁而家我都是副會長。咁中華出口商會是香港五十年代最早的愛國的商會，即是左派商會。 係係，呢個我知道。 其實佢掛五星旗仲早過中華總商會嘅。咁後來中華總商會都轉變為成為愛國的商會。 而家全部都係㗎啦，而家就唔使講。 但中華總商會，所以佢喺社會地位比較高，係嘛？咁會長曾經是霍英東啦，曾燕子啦，黄欢成啦，咁大家都系以前大名鼎鼎嘅爱国商人， 系啦，爱国商人啦，即系当时候，即系其实如果譬如你自己嚟讲，譬如九七之前或者八九十年代，因为我谂八十年代嘅时候，可能呢啲咁嘅统称就会更加即系会，即系始终嗰阵时候都系英国殖民地咁嘅主导啦，英国，即系你会唔会有觉得有啲感觉系？有啲受到有啲又唔好話歧視，即係會有啲唔同咗嘅感受咧，即係同 當時個環境嚟講，社會環境嚟講咧， 左派被打成左派可能会受到啲压制嘅。 嗯，系咯， 左派爱国嘅商人啊，或者咩，可能单从另外一个方面睇，可能香港政府对佢哋嘅表扬啊，对佢嘅接触啊，可能比佢比较少嘅。 嗯， 系嘛？咁因为有少少觉得好似同大陆系有啲对立面咁。 嗯， 虽然唔系好明显，但系都内在有啲因素，好似左派校咁，可能佢升学啊，啲学生升学啊，或者做其他由政府部门做嘢啊，都会受到一啲压制嘅限制嘅。 嗯， 咁诸多问题产生嘅。 嗯，即系有啲阻挠啦。 有啲阻挠嘅，譬如系啊，确实系有嘅，系嘛？因为当时嘅社会环境唔同而家。我哋政府要支持呢啲爱国嘅事业啊，咁商会啊， 咁绝对啦。 而家改咗个名称叫建制派啦，为香港政府拥护嘅系嘛？ 系。 唔同，當時可能左派成為一個同政府對立面嘅，好似1967年，大家知道人造花廠事件之後嘅，我哋俗稱有啲人叫做暴動啦，係嘛？ 係咯係咯，即係俗稱啦。 左派叫做愛國嘅行動啦， 即係 反英抗暴係嘛？ 係。 咁但係政府就會話呢個係暴動，係嘛？ 嗯， 又定性咗一種左派同政府之間嘅矛盾係嘛？ 嗯嗯，我相信呢個都在所難免啦，因為大家因為我點裏面係會當時有啲對立嘅。 當時有對立，正如當時我哋有個警察有個仁兄，我哋嚇喺電視啊、電台啊、報章啊都發表過文章嘅，而家叫做林占士啊， 係 啊林占士當時 係林占士， 林占士好有名，當時係率領防暴隊。空降北角橋冠大廈呢、這個叫做左派嘅大本營嘅地方，咁林占士到後來變80年代後變咗院會嘅高級顧問，同我哋左制。 你講開，你啱啱講開呢位仁兄咧，我就係早兩日喺麥花臣咧就見到佢喺度睇波啦。 林占士就講到，當時大家嘅立場唔同，唔等於將來唔可以做朋友，所以人嘅發展，社會嘅發展就隨住發展而變。 係咯，其實好簡單啫嘛，你成立。 林占士先生而家就做一排都好出名啊，成日翻大陸同埋呢幾位外國籍嘅警官嚇嚟香港，翻大陸啊，翻中國大陸，你知要做咩咧？唔係揾錢，係做義工，係教英文。 哦，咁話佢哋啲英文啊，梗係好啦，係咪先？林 Sir 啲英文，即係當年嗰啲，佢哋坐到嗰啲位嗰個英文程度一定要好高啊！如果唔係，唔可以同到英國嗰邊啲鬼佬溝通噶嘛。睇翻一樣，我都覺得係嘅啦，因為譬如你87年成立你自己公司啦，咁嗰陣時都未回歸。咁你亦都可以將佢一路一路咁聆聽到現在都仲做緊嘅，咁即係其實你話當然學你話齋，即係可能會有啲歸邊嘅情況，咁但係即係都唔係話完全係冇個空間咯。咁但係我發覺好似而家嗰個情況就學你話齋，稱為愛國嘅商人就多咗啦，但係嗰個質素上或者嗰個成就上又好似冇你哋嗰陣時嗰一輩嗰啲咁好喎，你自己覺唔覺得咧？ 依樣就睇社會嘅發展。而家其實喺商業行為之中，確實香港嘅競爭力喺度衰退咁。社會碰到好多問題。我哋見到社會好多吵鬧嘅聲音啊，好多不滿嘅情緒啊，這個同呢個社會產生嘅問題有關聯嘅。譬如而家80年代可能香港係一個全盛時期，我哋好多發展嘅機會。香港嘅商人可以翻到。趁著大陸的開放改革去到大陸設廠啊做生意啊，咁都係充滿咗商機，可能大家都搵到大把錢，個心情自然好開朗。但直至到今時今日，國內自己都能夠即係發展得好快，佢哋嘅自己本地嘅國內同胞都能夠自立門戶，好多都成為大商家大企業，咁我哋過江龍變咗地唔敵地頭蟲。地頭蟲叫做嚇，我哋自然陸陸續續其實係撤退咁嘅，所以我哋喺東莞好，喺珠江三角洲嘅我哋相熟嘅商界嘅朋友，分分鐘撤退啦。而家可能年紀又大咗啦，咁退休嘅退休， 就唔做嘅就唔做啦。年青一代想去發展，亦都唔係咁容易，唔係想象中咁容易，因為大陸都面對好大嘅競爭。 係 啊，因為呢樣嘢，我啱啱就早兩日啦，我即係呢個訪問之前，我早兩日我訪問過阿 Leo Leo 啦，咁阿 Leo Leo 都話佢喺國內嗰度做，其實佢話以前都會係比較多咗嘅，而家就少咗㗎啦。咁但係佢哋還可以仲可以企喺度咧，就是、因為嗰個品味上嘅問題，佢哋咧就未能夠追及到呢件事，咁所以咧佢哋仲可以上去做下。佢以前咧就好多嘅，多到係。即係佢好多意思就話有啲佢可以揀嚟做嘅，咁佢而家咧就唔好話揀啦，即係有得做都好好啦咁樣，咁亦都佢哋 buy 嘅嘢即係要嘅嘢咧，就同以前咧就有少少唔同啦，因為以前就即係佢哋其實完全冇，而家佢哋好多都已經有一定嘅即係根底啦，咁所以而家佢哋靠嗰啲就變咗去要高層次少少嘢，佢先會需要到我哋去做啦咁樣嚇。咁另外我又想講啊，嗱，即係如果講寫即係有排講嘅。因為點解咧？我都攞過阿貝生你嘅卡片，你嘅卡片咧就應該我記得咧就係對接嘅卡片啦。咁而第一面介紹咗你自己之後咧，後面嗰啲全部咧都係印曬所有嗰啲公職上嘅嘢，係印滿曬嘅。咁即係如果我逐個數咧，就真係攞嚟搞嘅啫。咁但係即係我相信我，如果喺我嚟講，我最有興趣嘅係足球，因為我都係因足球而認識貝老闆嚟。咁就我記得你最初我認知，即係你喺漁園會嗰個時間咧。就可能咧就我就已經係比較係細個，依啲咧就真係要揾我師傅，即係嚟同你去傾下偈咧，咁就即係了解得好好啦，係咪先？咁但係我想講翻就係、是，即係以我認知就係、是好似而家公民啦，其實我記得公民喺丙組咧，我好記得我就係、是，我一冇踢，我離開咗職業之後咧，我轉落去粵丙組咧，公民呢隊波就已經喺丙組係好耐歷史噶咯喎。 公民喺1968年加入香港足球聯賽嘅丙組。咁當時我已經係公民嘅理事啦。 哦，一路都係啦，我其實冇啊，一講公民就大家都一定係認知代理啦。咁當然而家就李公子啦，以我所知你好少接觸會務裏面嘅嘢啦，都係交曬俾李公子去打理啦。咁但係以前咧講公民就唔使講嘅，一講公民就一定係知道係你係老闆㗎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就即係已經係好深入民心啦。咁但係我又知道除咗呢一樣嘢之後，咁及後就因為一路足總嘅改制啦，可以咁講啦，改制咗之後你就。多參與咗啦，或者係可唔可以講係因為係回歸咗之後去做呢件事咧？咁 我入去足總董事局咧、因為剛剛係2001年足總改革就第一批入董事局嘅董事，直至到而家為止。可能我喺董事局時間係最長係我嘅。 哦，係有董事局以來應該最長係你啦，係因為你都好似冇 其他有啲斷斷續續嘅離開啊，再翻嚟啊，有啲係而家先入嚟啊咁。咁變咗由頭由開始到而家，可能只有剩翻我一個嘅啫。 係咁啊！嗱，粵丙組嗰啲波我就唔同你講，因為嗰啲根本上對於你嚟講啊，根本上都係喐下隻手指尾都可以處理到嘅事。當公民上甲組嘅時候，我想問下，哇！嗰個班費，你就粵丙組個班費，大家知，就算你打造一隊好好嘅實力嘅粵丙組，可能都係講緊以10萬計嘅啫。咁但係你一去到甲組嘅時候，就以100萬計㗎啦喎。 冇錯冇錯。 係啦，當然我都知道你升班嘅時候，我都喺嗰個階段我都有參與下，我都知道你係即係有準備上去嘅，即係唔係話冒然話上就上。咁但係嗰、那個。即係籌備個資金各方面，即係亦都好老實講，即係我想了解一下咯。即係你當時點樣去打造隊波？ 當時即係揾咗幾個熱心足球嘅朋友，大家一齊夾啲錢。咁但係當時我哋嘅班費係比較低嘅，我哋初初估計都係100-200萬咁。盡量用年青嘅球員，我哋比較成功就係話當時。同大連實德嘅關係比較 好， 因為大連做工程，同實德嘅老闆啊，佢哋球隊啊都比較熟悉，所以當時佢哋係借咗6個球員過嚟嘅，水平都比較高嘅。 係最有印象馬帥啦， 馬帥冇錯， 我哋 第一年就日選足球明星嘅， 係咯。 咁跟住其實香港當時亦都有個計劃嘅，就學徒計劃。剛剛康文署嗰度咧，咁學徒計劃之中咧，就每個學徒可以俾。4000元嘅， 啊系啊系， 喺2008嗰度其實有一批球員啊，當時係派落去每個甲組會嘅，咁呢啲青年球員就由政府資助，其實係每隊可以用到4至5個球員嘅，咁公民用咗5個，咁其實5個加埋6個已經11個，其實呢度係比較。 係節省咗好多經費。 係當時候就其實亦都咁講啦，公民當時一上嚟咧，就唔可以話嗰一炮而紅，但係嗰個俾人嘅感覺，除咗係好，因為多年青球員啦，好有拼勁，好即係好新。 當時第一季。一升上去第一季成績非常好，而且係一直領先聯賽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搞咗 打到第二 個 round 一場，我哋因為喺國內輸咗俾嗰支香港嘅參賽嘅國內球隊，咁變咗我哋落咗第二名，跟住翻嚟香港第二場還打完福建贏咗，又排翻榜首，咁其實係開季係成為香港嘅報紙。所有香港嘅體育版裏面，公民成為一個叫神奇球隊嘅稱號嘅。 係啊，係啊，係啊。咁 因為好出色，好多。 即係嗰個時間係突然間，我哋叫即係如果我哋俗語叫話，突然間爆，突然間爆紅咗上嚟，咁變咗突然間公民就覺得，咦啊！即係因為其實你都知，好多時候香港啲甲組都係咁。事實上好多隊都係咁，好多時候都係升降機嚟嘅，即係一升上嚟，咁因為可能有好多嘢配合唔到，資金啊、人腳啊各樣嘢配合唔到，咁佢好可能咧又落翻去啊。 冇錯，好多升班嘅隊伍跟住又降班， 係咯，升降機咯，我成日都話好多升降機， 能夠一炮而紅嘅，可能公民數係數一數二嘅啦。 係啊，係啊， 當年係令人有陣驚喜嘅。 係咯， 當時如果好運啲嘅，應該進入聯賽杯嘅決賽嘅。 係啊， 好可惜嗰場波最后一分钟是失误了，被人追和而失去了这个晋级决赛的机会，否则就成绩非常理想的。 是啊， 但是联赛那里尾后我们都因为有伤兵，我们的中锋卓卓的细佬，因为削断了只脚，那么马瑞又要赶着回去大连踢中超，那变了那个期间我们成绩开始滑落了，最后未能够保持那个榜首的 嗰年系后屘系输咗俾系咪南系咪都系南？ 我哋冇，我哋排第五第六嘅。 系后屘系好似系落翻，不过即系季初我记得就真系好即系眼前一亮啦。 杯赛攞到四强，攞咗两次嘅。 嗯 咁啊，好可惜，一场对日之泉嘅杯赛喺临完场补时嘅时候俾人追和。 系啊系啊，我记得。 令到失去咗晋级机会。 我想公民里面其中一样嘢就是当然是国援啦，即是一开始的国援啦，咁中间的时间就即是我都有俾嗰啲球员你啦，咁即是当时都有几个加纳嘅球员啦，咁你都系做咗你中流砥柱啦，其实而家仲踢緊啦，我觉得好似佢哋嗰啲嘅外援嘅水准同而家嘅外援水准，我觉得即是你睇落系咪近呢几年嘅水准系有啲咩質素多呢，因为而家大部分都唔系巴西就西班牙㗎啦咁样啦。 而家最主要是嚟自巴西啦，好多球员。西班牙都是因为傑志任 嘅。係啦係啦，冇錯冇錯。 咁嘅注意。咁其他东欧有啲球员啦，呢几年表现都算几好嘅。咁但係其实整体嚟讲嘅外援嘅水平係比以前係低咗嘅。咁无论非洲球员好，巴西球员好，欧洲球员好，都冇乜特别标青可以话吓嘅球员。咁国援就更加可以话呢几年 更加难 越少，因为而家连中国嘅中超中甲都要揾香港球员，咁即系话你睇到国内嘅梯队亦都出现咗问题嘅。好似我哋以前嘅大连实德，大连系中国足球之乡咁，咁其实佢要培训好多青少年球员嘅，但系呢两年都冇呢个情况存在啦，即系我哋都揾唔到。在那里找到球员。 是好难，因为我听到少少今年即是最新啊，今年的新闻就有几个我们香港即是南亚友或者其他，我相信那些大部分都入选了港队啦，以我记得的就是都是入选了港队就上去国内踢。那你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定不好事？ 现在他们其实不是好，对香港足球来讲肯定不是好事。因为我们高水平的球员被人看中了就转了去国内。那变了我们香港的球员就越来越少啊，可用啊，而家我哋今年嘅十二队更加我哋揾唔到合适嘅球员，呢个先至个大问题。 係因为呢个其实之前我喺另外一边做节目嗰阵时候讲呢都讲过啊，係啊。 但係而家因为你喺大陆嘅人工係比香港高好多，咁变咗佢哋会揾真銀，有啲俾机会佢哋去发展㗎嘛。 係啦，我自己嘅睇法就係觉得一样嘢囉，对于香港队嚟讲可能係好囉。因为嗰啲多数都入咗选香港队㗎啦，咁就对于香港队嗰个成就可能会係好，但係本地嗰个 球市 就可能会有啲影响啦。咁但係即係好似你哋啲咁好嘅老板 頭先都講啦，一句嘅啫嘛，你都係望啲球員可以好啊，係咪先？即係你其實簽佢翻嚟，你都係希望佢好。 我哋都希望好，好似我咁，國內嘅球員，佢要翻去打中超或者要出國，咁我哋都好鼓勵佢嘅。我就算有藥喺身上，我哋都放佢走嘅。 係咯， 好似當年公民有位球員叫黃選雲， 哇， 好出色，第一場嚟到香港，休息贏流浪。入咗四球，对流浪入咗四球，一鸣惊人。咁佢要去荷兰摄嘅，我哋又放咗佢过去一个月。跟住下半季佢话大连要收翻佢，咁我本来仲有下约嘅，我哋都放佢走，俾佢去发展。 系咯， 好似陈志超而家喺巴西踢紧嗰、那个，都系公民嘅球员嚟噶，其实。 哦， 咁而家喺哥连泰斯。都叫做一鸣惊人啦，曾经成为世界嘅体育新闻啦， 系啊系啊， 咁啊都好热闹系嘛，咁啊能够中国人喺巴西能够踢到哥连泰斯嘅话， 都系一个历史嚟噶，历史嚟噶， 咁而家佢仲喺巴西，佢有无线同我讲过，我哋去巴西做洲际杯，要揾阿陈志超访问下，咁究竟揾唔揾到我都唔知道，我俾咗个电话佢啫。 OK OK， 所以你嗰个名字我哋边有改错噶，两个字嘅啫嘛，你咪好人咯。即係有啲為咗自己球隊嘅私心，老實講要成績嘅，咁咪唔放唔放㗎啦。我覺得可能你因為有多功績啊，你係社職多，咁你都係想造福個社會嘅啫。咁啊好啦，嗱，我呢節時間係差唔多，我下一節咧就會問你一啲肉緊啲嘅問題㗎啦。我哋休息一陣。 好。 交织了笑和泪，这小岛走下去，狮子山中见证人群里失散断聚，一家亲亲都有事矛盾，不必以敌人自居，同舟之情携手走过崎岖，少不免会疑虑，亦挥不死下去，不偶向光道处是命居，心里无惧，春风吹吹过世事上边，光景冷夜成雾水，同舟之情情牵总有根据，还有天地能前往，还有生命发光，腾跃于闹市海港，爱在旧城窄巷，谁也经历过迷茫，人间亦过自作，不免盼望，只需看见有你在。多想再次凝聚，愿一起走下去，紫荆花瓣散播潮流里，冲出疲累，分开不感到过分遥远，星空有万人默许，放不放开理想还是要追，还有天地能前往，还有生命发光，腾跃于闹市海港，爱在旧城泽巷，谁也经历过迷茫，人间亦波折，阻不了盼望，投进每个信任眼光，人生不免崎岖，其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栖，抛弃区分流泪，还有天地能前往，还有生命发光，腾跃于闹市海港，爱在旧城泽巷，谁也经历过迷茫，人间 在风雨中抵抗，随知胸襟多宽广，还有希望能前往，还有亲视眼光，曾若然闹市开港，爱在旧城泽巷，谁也经历过迷茫，人间的恩怨几许已淡忘，只需看见有我在旁，为你一直护航。